射。负责的官员说，辉瑞药厂和德国伙伴合作生产的疫苗最快12月11日可以分发，相信24小时内可以应各州的要求送往需要的地方。而另一间药厂莫德纳生产的疫苗可望在下个月底之前获批。至于由英国牛津大学和阿斯利康合作生产的疫苗，厂方说预计今年年底可以生产2亿剂疫苗，而最快在明年首季产量可以增加至7亿剂。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85%，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好意思，今次十二个咧系黐埋一齐，冇得分开嘅。 沿途高低伴我走过，同考验与消磨。假使我难受过，你看透我竟比我多。如不安伴你经过，变了什么都可相对，才是叫一伙。我看到是你，从你看到是我，彼此不说认清楚。 纵然各有自己单独发展的时候，又各有支持者，但只要一走埋咧，就是一体。Mira 为了两周年推出的单曲，多谢镜迷同埋组合间的扶持。 你却够我体恤更多。 祝福吴林峰、填词 T-Rex、编曲 Ariel Light、感谢 Apple Chang。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Mira One and All。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音乐说， 周柏豪的音乐选择。 孙耀威的爱的故事，我就要听翻，我记翻起我以前小学五六年班的时候，我中意嗰个女仔。嗰阵时嗰啲上网叫 BBS 啊，就播住呢个嘢，我就望住个电脑，唔知佢做乜，全部黑画面，要听嗰首歌，哇！跟住又好挂住嗰个女仔，谂住嗰个女仔个样，冧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磨莉敏感时刻。 期一晚噶啦，我想话彭晴， 系、咯， 有冇觉得自己好似呢排天气开始冻冻地啦？ 咁啱啱先凉翻啲， 系啊。 琴日仲系好热噶， 系啊。 星期日啦，尤其是 系啊， 嗰日系好似叫做小雪啦，系咪廿四 小雪，但系就好热嘅小雪， 系啦，即系好似上一次系立冬咁样啦、嗯。我就记得哇，30度咁滞吓， 而家出到去嘅时候就一定好大风啦。 喂，显著系琴晚开始咧，其实就清凉咗好多噶啦。 嗯，直至到而家，点解我头先话应该大风咗好多咧？因为咧睇到就系强烈季候风信号咧就现正生效嘅。而家出面嘅气温23度，咁啊相对湿度就85%啊。 系啊，冇错啊嘛，凉凉地嘅天气啊，爽翻好多啦。不过都系比较潮湿啊吓，你见到个湿度就知啦。咁其实就今日成日都好似天阴阴啊。 系啊，佢仲要话咧，今个礼拜尾嘅时候直情会好冻。有一个嘅天文台预告就话咧，北区嘅地方咧，分分钟都13.几度，哇！突然间冻几度啊！ 咁但系卒之都踏入呢一个十一月尾嘅时间啦，系冇错，都希望个天气即系慢慢清凉翻少少啦， 系啊， 啱先啊！ 清凉嘅时候咧，有两样嘢最啱做噶啦，一就 系诶， 而家暂时唔好住啦，系啦， 自己屋企， 自己屋企啦， 系啦， 但系想讲嘅咩咧，就系啲户外活动嚟嘅， 系 咁就系行山，同埋咧就系跑步啦， 系冇错吓。不过即系疫症底下，我谂即系大家都系进行户外活动嘅时候啦，系啦，都继续要保障自己嘅个人卫生同埋健康啦。呢个真系好紧要， 好紧要， 系啊，冇错。咁啊，当然你话讲起跑步嘅话，咁就对于啲跑友嚟讲咧，其实就天气凉爽咧，真系舒服好多好多嘅。咁同埋，如果唔系因为疫症咧，其实呢啲咁嘅日子咧，开始就系有好多跑步嘅比赛。我谂收音机旁边如果有啲中意跑步嘅朋友咧，我谂即系大家都有呢啲咁样嘅即系注意，就系话，诶，差唔多啦，要报名。不过今年冇办法啦，疫症嘅影响底下，咁都要变一变阵先得啦。 系，我就好好奇噶啦。咁而家疫症之下啦，我依然都听到好似话有一啲嘅马拉松都会进行噶。咁究竟佢哋？点进行咧？ 其实之前都已经有噶啦，磨利之前就我谂早应该两个月左右系嘛、就呢个伦敦马拉松啦，系啊冇错，咁大家都飞唔到啦，咁、要变阵噶嘛，系咪？咁就将佢变咗成为一个虚拟跑啦。 即系点样虚拟跑？ 虚拟跑意思 喺屋企用念力跑咁。 嗱，虚拟跑咧，如果你咁样嘅话咧，你就系谂咗当跑咗啫，嗰啲唔系真系跑，系咪？ 系点样跑咧？ 嗰啲虚拟跑嘅意思咧，即系你去唔到嗰个海外嘅地方跑啦。咁、你唯一可以做啲乜嘢咧？咁就系你喺翻你自己嘅地方，咁、就跑翻你报咗名嘅赛事嘅里数。即系譬如话啊，我报咗个全马嘅，即时要跑42.195公里。咁咧我就报咗名啦，都系当然呢个赛事要报咗名啦。跟住然之后咧，你就喺某一啲时段系啦里边，咁你就要完成你报咗名嘅赛事啦。咁譬如好似上次伦马咁样，即系伦敦马拉松咁样，你咪喺嗰一日里边5个零钟头啦，系啦，你就完成出。因为佢伦敦马拉松咧比较严谨一啲嘅，因为佢系世界六大马拉松赛事噶。咁如果你首先要参加嘅话咧，你要变，你首先要系一个 qualified 嘅跑手，即系你要合资格。嘅跑手，你先至可以參加呢個比賽。 點樣為之合資格呢？ 即係你要喺某個時段，譬如你要4.5个钟头，你譬如要跑曬42.195公里，你先至有機會可以參加。如果唔係咧，你即係唔可以話啊、我從來都未跑過，或者我平時跑開都係8个钟噶。Sorry 啊！你冇资格啊，系啊。 咁作为彭晴一个咁强劲嘅跑手嚟讲，但我见你已经成日去好多唔同嘅大大小小马拉松或者自己长跑噶、 其实我跑过一个马拉松咁上下啫。 哎呀，我见你成日跑步啊！ 我系成日跑步，因为我就之前有都有跑会，咁所以个个礼拜都有练跑。不过就呢一期因为嗰个疫症嘅关系，所以就冇跑会，但系都有自己跑。咁、前年就去咗金泽，日本金泽就参加咗人生第一个马拉松，我系由跑咗10公里，跑咗几次，跟住然之后就不如一跑就试下跑下马拉松全马到底个滋味系点啦。咁但系就好开心嘅，因为喺日本跑马拉松，之前都讲过，我谂大家有去过啲气氛啊，沿路有好多唔同嘅人，大大小小嘅咩年纪咩都有，就帮你打气啦，有好多唔同嘅补给啦，食得好饱啦，就系环境又好舒服啦，所以系跑得好开心嘅。好啦，咁而家虚拟跑，咁其实已经有好多赛事进行。 我自己啱啱之前就跑咗一个嚟，即帮正声书院筹款叫 Can Run，已经跑咗啦。咁而家进行紧嘅咩咧？我谂呢几日都有好多人做紧咧，就系富士山马拉松。咁本来梗系飞去富士山，环住成个山跑啦。咁而家都冇办法啦，咁要喺香港要完成赛事啦。咁但系咧，佢就唔同一般。以往我哋飞到去嗰啲海外地方跑步，你就要喺譬如七个钟头里面要跑晒，你就唔使一定要咁嘅。不过当然你可以做得到嘅话，你梗系做啦。你只不过喺限住一个时段，譬如十日里面你跑晒，咁就 OK 噶啦。 哇，咁又几舒服 喎、啊！舒服好多 呢一个 系啊，因为你疫症底下，我就即系冇乜特别点样去练习啊嘛，咁所以我真系要斩件食，分开几日跑。不过你可以话，切，你都好似喺度出猫咁啫，系咪 唔系啊？我觉得参与呢一样嘢已经系非常之厉害嘅事嚟噶，因为咧之前咧彭程咧先同我讲话，原来唔系即系以前嘅人咧，唔系个个女性都可以跑噶， 系 啊，呢个我都系吓，点解啊？跑步啫， 都几有趣嘅，系咪啊？即系我哋而家就话有好多人都会参与呢啲马拉松嘅赛事啊，大大小小嘅都有啦。咁但系就其中如果你话讲女性系真系参加马拉松咧，1966年咧先至系第一个。咁但系咧仲要系偷偷摸摸啊 ，Bobby Gibb 咧，佢系偷偷摸摸咁样混入去啲人嗰度，即系 去 参加。而佢咧虽然系完成呢个赛事咧，但系冇承认过佢嘅纪录，要过咗30年之后，佢先至再追认翻佢系当年一个即系啦女子马拉松嘅冠军。做女士、做女人咧，即系喺唔同嘅范畴里边，喺唔同嘅年代里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争取嘅，争取。我哋嘅工资要平等啦，争取我哋有投票嘅权利啦，争取我哋可以外出做嘢啦，连跑步都一样要争取，先至成功。 唉，做女人真系辛苦啊！We are not afraid, although we know there's much to fear. We were moving mountains long before we knew we could. Oh yes, there can be miracles when you believe, though hope is frail. 跑步啦，跑马拉松咧，都系一件非常公平嘅运动嚟嘅，即系无论你系咩年纪啦、咩阶层啦、咩背景都好，大家起步都系一样，没有奇迹，只有累积。When you believe, Mariah Carey, Whitney Houston。 正如咧，头先彭晴话斋咧，根本上就已经唔再系话点解边啲运动系女仔唔可以做或者做唔到？睇到之前头先彭晴所讲嗰个咧，即系跑步嗰个第一个嘅跑马拉松嘅参选个人， 静鸡鸡啊， 静鸡鸡。跟住之后再睇翻佢哋嘅解释，点解唔俾女仔跑咧？佢就话哦，因为咧你哋嘅乳房会会平啊，又话你哋嘅子宫会跌啊，又话会生疏啊，咁样 跑步会生疏。 系啦，即系我心谂咩事啊？但系而家咧好彩嘅就系已经越嚟越多一啲厉害嘅跑手，好似彭晴咁啦， 证明 吓、啊。但系我话俾你听， 你都可以噶。 我唔得噶， 得噶，个个都得噶，你肯一踏出第一步就得噶啦。 好啦，我尝试咗几公里嗰啲先，系啦。但系就系想讲嘅就系，而家好多嘅女性们咧，其实都已经系跑得好厉害噶啦。譬如好似之前我曾经咧喺溜溜友情牌访问过一个直先生啦，佢亦都系跑马拉松嘅好手，咁佢直情系会筹办一啲就去南极嗰度跑，又或者 join 一啲咁样嘅团啦，甚至乎咧佢个女女十几岁噶咋，即系。仲要话佢话问过佢嘅时候，佢话我之前未参加过任何比赛噶，但系一嚟佢就去南极跑啦，一嚟就面对一啲极端嘅天气， 系、哦。 跟住我再问佢，你除咗天气系点啊？因为佢话原来会有一架飞机去载佢哋去唔同嘅 point， 即系唔同嘅地方度跑。南极只系佢其中一个地方，佢哋除咗要跑步、要面对天气之外，亦都要适应好多嘅嘢，例如时差啦、嘢食啦。佢不停搭飞机，搭完飞机一落地休息少少时间就跑。好啦，即系所以其实呢啲唔再系话男仔先有嘅能力嚟噶啦， 系将一个人嘅身体推上去到极限嘅一种比赛咯。 系、啊， 系啊，咁佢中唔中意跑或者有冇影响到你啊？你听完呢啲经历之后啊，你听完咁多唔同嘅体验之后啦、有冇令到你心郁郁啊？磨你， 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哇，人仔细细都咁厉害嘅，搞到我自己好惭愧嘅，所以我都有谂过话，不如试下跑步。但系我始终都觉得跑步唔系我中意，因为我觉得好闷同埋好孤单。 系 啦，但系咧，我又知道而家坊间原来跑步已经唔再系咁孤单嘅事嚟噶咯。 嗯，因为有好多同路人陪你一齐跑，你咪咁嘅意思咧？ 可以咁讲，因为而家周街已经见到系劲多人中意跑步，即系我讲紧唔系话疫情嘅关系，我意思系你一落街嘅时候，你都见到好多人一个两个咁样会跑步嘅时候，点解跑步好似比以前多咗嘅？我唔知佢哋系咪跑手啦，但系就一定多咗。甚至乎我见到一个好温馨嘅场面，我一次经过一啲海旁嗰啲跑步嘅啲地方，我见到有个人系带住咗一个视障嘅人士跑步咯，咁、我就突然间觉得嗰下哇好窝心，好 sweet 啊！即系呢样嘢唔再系之前所讲嘅女仔先至跑到，甚至乎而家系视障人士，又或者一啲你想象唔到，你觉得佢哋跑到步嘅人都可以跑步。 系噶，其实即系尤其是你话好似头先你讲呢一个情景咧，同视障人士一齐跑步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家。彼此之间讲求默契的一种合作嚟嘅，即系唔系话一次过一嚟就喂我哋一起跑啦。因为你一跑的时候咧，其实你又要当然你的速度要同佢配合啦，系咪？呢啲大家要倾好先啦。如果唔系，佢喺度拉住你咁跑， 或者佢嫌你跑咁慢嘅，我跑好犀利。 因为你跑的时候咧，唔多唔少你都要描述翻嗰个状况，话俾佢听嘅。譬如话前面就嚟转弯啊咁样，咁你要提醒佢啦。咁跟住条路有啲咩状况？ 方，譬如條路有粒粒突突啊，話俾你聽不平啦、嗯，你等個視障人士都有個心理準備咁樣先得嘅。 係，咁但係我想話咧、嗯，因為我都知道彭程都有同個視障人士跑步，幾、嗯、耐到先至適應咧，或者同佢溝通要幾耐咧？需唔需要訓練 嘅？我哋都有練跑嘅，因為譬如我之前有兩次嘅試過一齊跑步咧，都係同一位跑手係視障人士嘅梁小偉咧，佢、嗯、跑步跑得好犀利嘅，其實係佢就我 啊，系啊， 系啊，佢就我要跑慢啲啊，系、嗯、啊，咁我哋就即系大家互相去迁就，因为我哋中间咧会揽住一条绳箍住只手嘅，跟、住然之后就系好似我正如头先我所描述咧，就要俾一路要有啲指示啊咁样。但我记得有一次咧，就真系最近嗰次应该系前年，我哋一齐喺北京跑翻嚟香港， 北京一齐跑嚟翻嚟香港， 系啊，北京跑嚟香港，跑咗29日啊，定系35日咧？死啦，我都唔记得咗啦。Anyway， 嗱。本来咧喺条公路上面咧，我就见到晒所有嘅嘢啦，因为我系好似佢嘅眼睛咁样啦、嗯。但系竟然我哋跑一段公路嘅时候，系佢拉翻我，喂有车啊咁样。 因为佢听觉叻， 因为啲车喺我后边， 嗯， 系经过，咁咧我就睇唔到，咁、嗯、但系佢咧就听到后边，喂好小心啲啦，你快啲行埋一边，系佢拉翻我， 系 将我拉埋一边。如果唔系咧，嗰次咧都。十分之驚險， 即係所以話原來跑步呢樣嘢唔再係話毅唔毅力啦，孤唔孤單啦，甚至乎係要互相扶持， 一定要互相扶持、互相合作啦，係咪？咁啊，作為跑友嘅咁啊，依家如果你都係進行緊某程度上進行嘅一啲虛擬跑嘅話，喂，就一齊努力加油啊！跑步加油，我哋生活都繼續加油。 以下呢一首歌曲咧，喺三年前我上网睇到咧、嗯，就系、是、十首啊，喺某一个音乐平台里面、嗯、最多跑手马拉松嘅跑手听嘅歌之一嚟噶噃。 咦，最紧要系令到你啊，唔好放弃，活力十足，一路向前冲啊！ 系，听闻呢首歌咧，阿彭程之前跑步嘅时候都会听住噶噃。 Beyonce 啊嘛， 劲啊！最呢首歌咧，亦都系个名咧叫做 Wonder World 啦、啊，括、弧。Girl, 女仔啊。 Yes, let's run the world. Girls, we run this mother. Yeah. Girls, we run this mother. Yeah. Girls, we run this mother. Yeah. Girls, we run this mother. 噶，你话你唔中意跑步，拣一样嘢，你拣一样嘅运动，你自己中意做就得噶啦。 最近我中意瑜伽，但系如果瑜伽听呢首歌，好似破咗风。 有啲瑜伽系喐得好劲噶嘛，系咪？ 系， 系好跳跃噶嘛。 系之后落嚟咧，我哋就到敏感人物啦。今次呢个敏感人物咧，虽然佢唔系跳得好劲，但系佢喺娱乐圈系非常之活跃嘅。 哦，系啊，度度都见到佢嘅。 系啊，除咗唱片宣传之外，经理人又系佢，义工都系佢啊。 系啊， 系今日有做做嘅第二集啊，咁亦都系一个经理人嚟嘅。先听一节十点半嘅新闻，转头翻嚟敏感人物有佢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书展再度延期，贸发局宣布下个月中在湾仔会展举行的书展会押后至到明年七月举行。贸发局说，今日同书展协办机构代表商讨，鉴于近期疫情反弹，应该避免举行室内大型群体聚集活动。一致同意，即使采取多项措施，下个月复办书展仍然有好大风险，市民同展商的安全是首要考虑，唯有将书展延期举行。局方说，参展商已经缴交的摊位租金将会获全数退回，早前承诺的摊位搭建费优惠将会延至出年书展提供给有关参展商。今个年度书展原定在七月举行，因为疫情爆发延至下个月中举行，今次是第二度延期。本港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3宗属于本地感染，50宗来自跳舞群组，令到群组累计132宗个案，成为疫情以来最大感染群组。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多于70宗。卫生防护中心说，再多7个场所涉及跳舞群组，包括酒楼、音乐室、舞蹈学校，累计涉及21个场所会暂时关闭。中心呼吁今个月1号起到过有关地方的人士，或者曾经参与多人派对和生日会的市民，尽快做病毒检测。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宣布正式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办公室，加强推动和协调特区政府有关大湾区建设的工作，由余文中出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发言人说，办公室主要工作包括加强特区政府就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内部协调，促进和本地持份者交流和合作，透过策略性的宣传推广活动，加深社会各界对大湾区建设的认识，以及为香港市民和企业带来的重要机遇。发言人说，通过进一步深化粤港澳合作，发挥互补优势，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英国卫生大臣夏国贤期望圣诞节之前可以开始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到出年一月起可以大规模为民众注射。夏国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期望下个月开始接种工作，大规模注射相信由出年一月起开始，希望四月复活节之后大家的生活可以回复正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455点，升1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77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76，瑞士法郎0.908，加元1.307，人民币6.57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46美元，卖出1866.23美元。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八嘅敏感人物咧，依然咧都会有做做喺度嘅排程。 系啊，做做就系经理人啦，做个唱片宣传啦，亦都系大树下九场嘅义工啦。上一次听佢讲咧，好有趣嘅真系，原来系由童星开始嘅， 系啦， 加入呢个星途。 系原来小朋友嘅时候已经同娱乐圈结合不解之缘，但系上个礼拜都依然只系讲到咧，佢因为肥姐咧 个 show 先算系第二个去娱乐圈嘅转捩点啫。 系啦，咁就因为当时就识咗十个肥妹仔系咪啊？做做你又话其中一个就喺星光娱乐嗰度就做 reception， 咁就介绍咗你入去做文员， 系系系， 咁就做文员啫， 做文员咯。咁嗰阵时咧，星光娱乐咧，我谂你记唔记得全呼机嗰阵时？ 记得， 即系嗰个公司系列嘅。咁我入去做咗两三年度啦。咁开始嗰阵时咧，就唔知点解公司会搞个唱片部，星光唱片嗰阵时好犀利噶嘛，星光唱片 即系有黑勤嘅时候， 有黑勤啊，有罗技啊，又有太极啊，陈松伶啊。即係呢一班人嘅，咁嗰陣時，咁嗰陣時我都未落去做住嘅。我哋嗰陣時唱片部好得意嘅，會分好多代嘅，呢一代完走咗有第二代，咁我差唔多係第三代嘅唱片部嘅人嚟嘅。咁之前我就喺上面做電影嗰啲L D 嘅發行， 勁大隻嗰只 ，OK， 愛寶麗金啊，星光啊，卡拉 OK 啊，嗰陣時係其實係好豐盛嘅，好多 係 好犀利嘅 卡拉 OK 成個城市啊， 咁收尾之後就轉咗落去唱片部，咁其實落到唱片部咧，即係。其實我都唔知道唱片部要做乜嘅，咁我打字又唔識啦，咁我嗰陣時先識原來啲人原來可以上電台追星嘅，我係嗰陣時入咗唱片公司，乜原來可以上電，因為我都話我拍戲，但係我唔知道原來可以去電台等藝人 的。我都係做 DJ 先知可以電台追星。 咁我就係我識嗰陣時候，我係中學嘅時候話係咪蜥蜴男啊，定係叫咩啊？ 有個蜥蜴男 係啊，我嗰陣時先知道，原來會有㗎。係 啊，我都唔知道，我都就覺得咩？个电台94.8系咩嚟噶？咁我就写翻低每个 number， 挂住拍戏冇声， 系啊，冇噶，真系完全唔识嘅。咁跟住咁就落咗唱片部，咁就咩都要做嘅。譬如post production 啦，即係譬如一個歌手，佢要做嗰隻 CD 嗰啲歌詞，我就最中意對歌詞，所以我好細個就知道邊個咧。陶喆咧，我以前成日叫佢陶吉吉 嘅， 因為打字咧，我都唔知嗰個喆字咧點解兩個吉係咩字嚟。 同埋嗰陣時咧，打電腦啲字咧未必係有曬咁多字噶，要黐埋。 你講字呢樣嘢又得意，我哋係星光娛樂啊嘛。你知唔知係啦？你知唔知以前咪有倉頡同埋 速成 嘅？我哋係唔俾學呢兩套噶，所以我到呢一刻咧，嗱，我哋咧，我哋嗰陣時咧，星光咧，佢哋有一套。 嗰套中文輸入法就叫遺物，就是老闆黃金富創的，所以我哋所有星光入面咧，嗰啲科技人咧就要學黃金富嗰套，連我哋都是嘅。所以咧，我到而家呢一刻咧，我是不識速成同埋唔識倉頡嘅。 咁遺物係咩？ 遺物就其實是用 廣東嘅輸入法， 唔係。佢係用筆畫嘅啫，你成隻字係拆曬一畫一畫撇一撇，咁你就可以打到出嚟嘅。咁你嗰陣時喺星光咧，我就唯一一樣嘢唔識得，就係、是、要學 呢個輸入法啦。 係啦，呢、這個輸入法就要學遺物呢個輸入法咯。就嗰陣時就幾得意嘅，啲人話咩叫遺物咯？輸入法 而家冇人用嘅啦， 冇嘅啦， 而家叫筆畫咯，係咪啊？ 而家嘅筆畫而家就少啲咯，係啊， 係。哦，即係對 CD 呢個就係你校對係咪 啊？係啦，校對 CD 啦，譬如以前好多 fan 級噶嘛，咁、我又要扮會長因為冇人理啊嘛，咁我咪要負責咯。咁好啦，咁啲信嚟又要簽名，我點簽啊？咁我自己咧就攞咗啲 artist 嗰啲簽名，整咗嗰啲印啊，吸印啊。跟住佢就話：你哋唔好呃我啦，呢個係印嚟嘅。我話真係太多信， 啲歌迷同你 講翻。係啊，我話咁冇辦法，因為太多信啦，即係大家體諒啦，唔該。咁加跟住，譬如以前就會知道，哦，有啲姐姐就叫 PR， 就要出去咩行電台，咁、我就要幫佢揼。嗰啲卡 係， 咁佢就派卡嘅， 即 係過係就擺落一個卡入面 啦，係派卡嘅。咁我就要幫佢預備定呢啲派卡嘅嘢啦。咁總之成間廣告啦要點落啊？印隻碟，我嗰陣時係用嗰啲菲林，就咩陰片、陽片啊嗰啲嘢。以前細個就好似星光有啲木人行咁樣，即係你樣樣嘢 乜都要做， 係啦，乜都要做嘅。就 even 連即係新聞稿啊， 因為完全我心諗 新聞稿要寫咁樣，我真係唔得嘅喎。咁以前我哋嗰個 head 咧就要訓練我哋，你寫嗱，而家我講件事俾你聽，即係可能你當今日太極咧就要拍一個 ME 發生啲咩事，你就寫出嚟咁樣。咁就要你寫完之後，原來就愛嚟咧訓練你咧就係發新聞稿。咁其實呢個 training 我覺得係好好， 好 好嘅。原來即係對我哋日後咧。我都要有一樣嘢，譬如我要話俾人聽咧，我一定要必須有一個新聞稿。點解？因為就算佢唔知道，我都要話俾佢聽有件咁嘅事。所以呢啲 training 係以前學翻嚟嘅嘢咯。 咁你嗰陣時湊邊個？冇呢個呢啲，我哋都好想知。 我想知道 啊！你嗰陣時湊邊個？ 嗰陣時即係喺星光，我係做文員嗰陣時。 係啊係啊係啊！星哥做文員，你要學咁多嘢，有冇湊星㗎？其實湊明星 冇㗎， 冇㗎。係 啦，我即係一路都係文員嚟㗎啫。 虛啊！ 即唔使跟出去， 唔使跟出去，從來都冇跟出去嘅。咁咧，直至到咧， 直至幾時跟啊？ 直至啊，犀利啦！直至到咧九七年，咁嗰陣時我喺星光 totally 咧，即星光娛樂加星光唱片做咗五年幾。咁嗰陣時咧，有間電影公司收購咗星光就變咗嗰陣時嘅中國星，即係而家嘅中國星。咁我嗰陣時都有跟埋過中國星嘅，咁但係已經冇咗唱片部嘅時候，我係最後一個走嘅人，因為我所有啲 master 所有嘢都係我即係管家咁啊，全部得我個知啊，呢、這個放喺邊，呢、這個放喺邊。咁到最後咧就搬咗過去中國星啦。咁咁啱我有個以前星光有個 PR 咧。佢就過咗華納喎，咁啊打俾我，阿祖祖，我哋呢邊咧，華納呢邊想請個 promoter 係專係對記者嘅，你知唔知以前唱片公司係唔會有一 part 出嚟有個人係專係對記者噶嘛？以前淨係行台同埋電視嘅啫、 我唔知噶， 唔會有 press 呢樣嘢噶， 而家就有啦， 而家就分咗啦。九七年嗰陣時，我係最早期嘅，咁佢就話我哋公司想揾一個女仔專係咧對記者係點樣咧，幫手約訪問，咁就變咗咧做一個 promotion。就是就係有電台、電視台同埋記者，咁、我就係負責對記者約訪問嗰一 part。咁、佢就叫我嚟，我話嚇，我唔識記者嘅喎、因為以前我喺星光咧派碟評咧派到出名，我係好好個嚟嘅，做最好噶啦，乜嘢碟評，即係以前咪好興寫碟評嘅，我咪識得啲記者咯。咁嗰個同事就話。你識記者啊？你派碟評嗰啲係記者，就係、是、記者噶啦。 哦， 哇，咁算唔算呃人啊？得噶啦，你過嚟華納先啦。 同埋電影嘅電影嗰個記者同歌手嘅記者唔同咁嘅唱片。 即係我覺得我唔可以呃人，但係佢話你過咗嚟先啦，你係識記者噶，你同自己講。哦，咁哦，咁你話識就識啦。點知我過到嚟嗰個同事，原來佢就辭職喎。我好驚，我心諗我好似呃人咁樣。咁但係喺嗰陣時咧，好慘噶，因為我真係唔識做噶，咁啊去到咪好似照衝 去啦，係啊， 咁就照做咯。咁我記得第一日翻工，我要做咩咧？ 做咩啊？ 哇！ 即刻已經要約記者啦。 唔係，佢哋已經約咗記者，我要去跟。我心諗佢跟咩啊？就是葉倩文和鄭秀文拍 MV 就談情說愛， 哦， 去山頂。我心想我去做什麼，我又不認識人。我那時試 試過被記者玩我的，我經常都有一日我一定會玩回來，我一定要出人頭地。那時有個記者經常敲我的，叫什麼玩你，就是他那些我譬如有時 call 記者，有時即有些人要、啊、要 我不得閒、啊、 不是即譬如我試過一次有個 event， 有一個記者要成日攝記要來攔位我的、 哦 你叫快出嚟啦！ 唉，呢啲系 嗰啲，你快出嚟啦！你唔嚟我走噶啦、 嗯！ 你走我点啊？ 系你要交差嘛？ 咁我个心就心心不忿，有朝一日你系求翻我嘅，咁最后都系真系会有做到呢样嘢。 系咁点啊？你第一次安排佢哋两个巨星喎、啊，大佬 已经系第一次因为佢哋已经 call 记者，你哋想跟记者啦。我真系唔知点跟，咁啊去到唉你好啊，同埋咧，我觉得咧面皮咧。是练到厚的，是真的练到 厚。为什么、啊、 初初那个谈情说爱，我真的怕到咬底，我真的很怕、嗯、怕到不知道回家有没有哭，因为真的很怕，我都不知道做什 么。你看到叶倩文，看到郑秀文， 他们反而没有，他都不会理你、哦、他都身边这么多人在这里都不会 care 你、嗯、但在我来说我会觉得哎呀死了，我又不知道自己做得啱不啱，又不知道自己做得好不好，我又不知道自己做什 么。那你那天做了什么？ 我就真的站在这里就站在这里，人们说要拿东西，哦好好好，拿给你，攞水我攞俾你，咪唯有系咁样 约访问啊嘛。咁开始记者访问 系啦，咁开始就开始慢慢啦。咁我华纳嗰时有个同事很好嘅，咁佢亦都唔系做呢行，但系咧佢就要负责艺人呢方面。咁我就同佢两个好似两姊妹就慢慢一齐，佢就慢慢教我嘢。咁、啊、我都好感激佢嘅，佢一路陪住我，咁就一路慢慢，同埋好多嘢我覺得好多嘢咧，我其實真係冇人教我，所有嘢都冇人教。 邊學邊做咯，睇下 邊做。係真係好，係邊學邊做，同埋睇你抵唔抵得諗、 嗯。 所有嘢我都唔怕，你即係我會覺得到呢一刻今時今日，你叫我做一樣嘢，我都覺得做完咗，我叻識咗，我就覺得學咗嘢。即係你要成日保持呢樣嘢，唔好覺得自己高高在上。 但係即係其實華納係咪啊？即係我咧，如果聽做講，就係你第一間嘅。唱片公司， 第一間星光，星光再加入去華納。 但星光你冇湊明星， 冇，係， 但係都會有少啲接觸。 咁、哦、如果湊星就真係 華納， 真係華納第一間咯。 係 97年啊， 97年嘅時候，嗰陣時個樂壇仲係 好犀利， 風光 係有邊個咧？ 有邊個係啊？ 我哋嗰陣時係叫天后宮嘅，天后宮有咩 ？Sammy 啦，有 Gigi 啦，張惠妹啦，孫燕姿啦。咁我咪同你講，咪話有分department， 即係我係負責 press 噶嘛。咁電台嘅同事同電視嘅同事咧，佢會分 artist 嘅、 哦。 即係譬如咧有十個 artist 啦，咁咧你總之每人會分湊 artist 嘅。我就冇得分嘅、 哦， 全部都係我嘅。 哦，因為你係對住記者嘅，所以個個都關你事。 係啦，個個都關我事。咁所以咧，以前咧，所有嗰啲overseas 嚟嗰啲 artist 咧，我就負責好似導遊咁噶啦。帶佢哋去旺角食咩啦，食碗仔翅啦，啊，先知又好中意食嗰個咩粥啦嚇。我又帶個薛之謙又係去旺角食魚蛋，個個都係要嗰幾味。 個個嚟親香港都 中意，肯定要食呢啲。 莫莉，你都帶唔少台星啊。 我都想讲一样嘢嘅就係呢，即係同香港星就话因为成日多接触㗎嘛。咁、所以大家见嘅时候都会都有几分亲切感。但係一啲巨星啦，即係其实孙燕姿好劲㗎嘛，咪先张惠妹好劲㗎嘛。啲、天后再过到嚟香港嘅时候，咁又唔識广东话喎。咁你点同佢沟通呢？ 咪國語咯， 係， 同埋佢身邊有助手嘅，同埋咧，其實咧係巨星啊嗰啲，但係佢真係好 nice 噶， 哦，即係唔難湊嘅， 唔難湊， 冇咩架子。 其實孫燕姿嗰陣時，我哋湊佢嗰陣時咧，未係咁咩嘅，其實佢嗰陣時啱啱天黑黑嗰陣時過嚟嘅啫嘛，都係，咁佢好得意嘅，其實佢哋個個最緊要咧俾飽飯佢食啦。即係佢，我嚟到咧，好想唔知食菠蘿包，第一時間懟個菠蘿包俾佢咧，哇！成日心情好好噶啦，即係其實佢哋好簡單， 反而佢哋容易啲臭嘅， 反而係我覺得佢容易啲臭，同埋有一個最好笑就係吳克群。 哦， 唉，我真系俾佢咧，俾佢、 哦。我想讲一样嘢啊，彭晴。 点啊望 你？你知唔知我人生做嘅第一个台去访问就系吴克群，就系做，系咪做做大咧？ 我係嗰陣時喺華納，我咪帶阿吳克群過嚟咯。 哦， 等我諗下先。 我都好似有訪問過佢，好耐 好耐之前。 唔係因為我其實係對 press 噶嘛，所以約電台未必可能係我。 係 咁可能我會跟埋嚟喺側面嗰只嘅啫。 但我做嗰陣時佢就周星星嚟㗎。 好似之後㗎。 哦，周星星係之後啦，我再之前 啊， 好笑喎！佢阿吳克群咧，咁佢好好，又係好 nice 嘅。 嗯， 但係咧，我記得佢個心臟係有啲問題 嘅。係係係，佢有嘅。 咁咧，佢咧每次咧嚟完咧做完嘢之後咧，佢就你可以即係譬如喺旺角附近，你哋可以走㗎啦。跟住我點可以走？我點都要擁到你翻酒店，唔使㗎啦，你放低我啦。哦，你想點先？你去邊先？因為我要你安全啊嘛。喂，你翻去酒店再出嚟唔關我事。而家你依刻唔翻酒店關我事啊嘛，係咪先？佢話你信我啦，我識路噶。你去邊先？佢一路都唔肯講喎。咁點咧？原來佢你知唔知佢好中意打籃球噶嘛？ 踢波鞋去咗。 唔係啊，佢去咗廟街嗰個籃球場啊， 打 籃球啊。 佢又識得去廟街球場打籃球。 係啊，跟住我話你識人咩？唔使识人噶，一埋去就得噶啦。咁、 哦、 跟住我话，咁你又着衫打，佢即刻就除咗条裤，原来入面有条波裤噶、 哦。即系佢朝头早喺酒店 等咗好耐啦， 做宣传之前。 跟住咧，佢话得噶啦，我识路噶啦，我就同佢经纪人咧喺对面及佢咯。即系我起码知道佢。 真 係去打波嘅、哦，我真係睇住佢除。 咁又係去廟街， 佢好識去廟街嗰個球場喎、啊。係啊，因為我帶佢食完煲仔飯 啊， 係啊， 佢觀察過個環境。 佢話得㗎啦，我哋係一打波埋去嗰啲波牛咧，喂打兩下， 係 咁就埋到啦。佢真係打兩，咁係佢好好笑咯。 係 去打籃球 都幾大人啊，所以 好大人。我知佢嗰陣時個心臟， 佢心臟有事， 所以我哋好驚佢出事， 所以佢就更加要運動，係咪因為咁嘅原因？ 我真係唔知啊，真係。最後好似都做咗手術，我都睇報章。 係係係。但我想問一下啦，即係照顧咁多星，又要咁多星信你啦，係咪口蜜係好重要嘅一環呢？ 都係噶，所以我有時好笑，我有時做一啲靈氣治療咧，即係嗰啲 Ricky 嗰啲治療咧，嗰啲人都話。咦，你个心收埋好多嘢噶、哦，你好多嘢都唔讲得噶，成日都有啲人会咁同我讲噶，咁有啲嘢真系唔讲得就唔讲得，一世唔讲得就唔讲得，咁、 嗯、 所以咁系咯，挤落去咪算咯，咁我系咯，即系有时都系嘅，有时啲嘢要记住呢样嘢唔讲得、嗯、就唔讲得， 系不过一般我听你做做你咁讲，其实即系你同啲 artist 都。個相處其實都幾好， 因為咧，因為我覺得點解會 close 啲咧？因為係負責做 press 呢個位 置，嗯， 因為每個藝人做訪問咧，我一定喺隔離， 嗯， 咁你有時做訪問，做一個雜誌訪問，佢哋可能做三四個鐘， 嗯， 兩三個鐘，其實我要聽曬佢啲嘢，我就所以點解我會 了解佢， 所以點解我會同啲 artist 關係好啲咧？因為我好了解佢，因為佢有講完啲嘢咧，我記得我會記上心， 嗯， 哦，原來咁，原來咁。咁所以同佢哋嘅關係咧，都會好啲。即係 even 到而家，譬如啱啱阿梁詠琪都嗰日 call 我，即係佢又知道我係九二公嗰啲啦。咁佢屋企有啲唔要嘅毛巾，佢成日都留俾我。咁、佢就約咗我啦，跟住之後就約埋我上息食堂做義工。即係佢到而家我哋都有聯絡，由佢陀 B B 未陀 B B 到生埋滿月，我哋都有聯絡咯。 係係，華納做咗幾耐？跟住然之後係咪有好多？ 華納其實咧做咗年幾兩年嘅，跟住之後就走咗，跟住咧我就好似係去咗金牌經理人公司嘅，嗰陣時係 Paco 最早期嗰陣時嘅，嗰陣時咪 陳慧琳啊， 唔係喎， 唔係啊， 金牌經理人嗰陣時最早期係得六條仔嘅啫喎， 吳彥祖佢哋係咪 啊？No 唔係 又唔係添啊， 蘇榮康、 許志安、 哦、 鄭中基、吳奇隆。阿 Joy 嗰兩個， 吳奇隆都係噶， 我咪帶似龍嘅咯，嗰陣時， 係 啊，阿馮德 倫同埋 雷仲德，係啦，但係好笑嗰陣時咧，呢六子咧，我唯獨是我係唔識鄭中基嘅。因為咧 ，Paco 要自己帶， 我自己湊， 咁所以咧我就分咗三個嘅，我就帶咗安仔同埋似龍，同埋Uncle。其實你哋知道，你哋咪成日嗌蘇永康做阿公嘅。 阿公， 其實我係嗌佢 uncle 噶。uncle 之後，而家收尾點解要變阿公？有一次我問，究竟我要咁，我不嬲都係 uncle 開。咁而家係叫阿公定 uncle 咧？咁我咪跟人講阿公咯。咁嗰陣時就有帶過佢哋一段時間咯。 嗯， 走咗之後咧，我就去跟個妹姐。 啊，做 梅艷芳 助手系咪？ 啊，系啦，嗰阵时系唯一要做佢个助手，但系其实 都唔係做佢助手、其實嗰陣時咧，妹姐開咗間 Moon Music 咧、其實我係第一個員工，亦、都係唯一個員工嚟嘅。咁嗰陣時咧，阿姐就簽咗阿何韻詩同埋彭敬慈。咁嗰陣時我就負責幫阿姐就睇住呢兩個咯。 係、湊兩個 artist 應該容易好多，其實係咪？ 用即係嗰陣時何韻詩嗰陣時係最早期嗰陣時，仲係長頭髮嗰陣時咯。都會因為嗰陣時都唔係話要出唱片啊，即係總之要有個人帶住呢兩個，譬如拍戲有人帶住佢哋咁樣咯。有時要跟阿姐去出埠咯。咁、我最記得阿姐真係好好嘅。譬如我哋，你知我哋而家坐 economy 嘅啦，佢而家坐最前嘅啦，永遠咧佢都會走咗你前面嘅。咁我記得嗰一次咧，去好似拉斯維加斯登台，咁咁啱咧。聖誕節啊嘛，咁阿姐咧去之前就會同大家講噶，你哋去之前就要買定份禮物，要交換禮物，交換禮物呢樣嘢。咁同埋阿姐有一樣嘢好好就係、是，譬如我哋即係過關啦，咁阿姐嘅出先嘅最快，佢出咗去之後咧，佢就企喺度，佢就好似數鴨仔咁樣，依個出曬你未？出未？咁我啊壓後啊嘛。等到所有人出曬，佢先至一齊出。我話姐，不如你上車先，唔得，我要睇曬全部人安全，安全出嚟，我就先至上去。所以佢阿姐係好好嘅， 喺佢身上都學咗好多嘢。 好多嘢，你喺阿姐身上學到啲嘢係，你有冇見啲 artist 有時咧唔知做乜嘅，要行得好快嘅，都唔知為乜。咁阿姐就講咗一句嘅，我最記得佢講：你有冇見過白雪先跑步啊？你有冇見過白雪先行路啊？唔會跑噶嘛。我哋咧就要做藝人咧，就要慢啲， 保持 需要跑。所以我成日都叫人哋：你唔好跑啦！你有冇見過白雪先跑步？係啊，有冇見過白雪先？ 即係佢嘅意思就係，如果做一個藝人，係咪有一種即係俾人哋有一種藝人？ 即 係 你有冇見過白雪先喺度跑住行啊？冇噶嘛，佢係慢慢行噶嘛。所以我到而家都係嘅，我都學阿姐慢慢行。即係你唔需要咁急，我又話係喎。即係有啲人你急咩咧？你有啲嘢你唔需要急，慢慢行。即係阿姐就係喺阿姐身上學到好多嘢，即係對人啊。Even 我哋對人，我哋講嘢係代表阿姐噶嘛。咁所以我哋對人咧就要更加有禮貌。呢個係好緊要嘅呢樣嘢。 便未用到出爱真意，但愿从没有情，就让你我做平淡女子。若是从没有男士，自问仍没法独处，相恋是极容易，相处是极难事，但女人心软便会输。到底真心相恋，仍愿意，仍愿思，不理会这个世界话你疯话我痴，不要去问爱会是怎样开始。留住，亦但愿尽心爱一次，再将无但有时，梦别就迟，然而别制止。若平凡不容易，但愿能和谐共处。 呢首歌咧就系做做第一次啊，但系 artist 嘅人嚟嘅歌曲嚟嘅喎。 一大个 artist， 你话系新人都冇咁担心啦，可能啊。 但系佢两个都系劲嘅天后嚟嘅， 两位天后啊吓。 叶倩文、郑秀文谈情说爱， 系啊。休息翻嚟之后，当然要继续啊，听下啊做做嘅经历啊。 政府只系要求申请人作出声明。他又說會抽樣和按風險抽查申請個案，津貼是按最低工資計算，相信涉及的總額不大，正式推行之前會再交代細節。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29,537 點，升27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3,583 點，升2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2， 日元 104.12， 瑞士法郎 0.912， 加元 1.308， 人民幣 6.579， 英鎊對美元 1.335， 歐元對美元 1.185， 澳元對美元 0.7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9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40.06 美元，卖出 1841.53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86%，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每个上来的嘉宾都和我们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新聞回到嚟啦，繼續敏感時刻彭晴。 哎，做啊做做，真係太多古仔，真係好想喺佢口中發掘啊！真係。 新聞之前咧，做做有講過，就係去咗妹姐梅艷芳嘅公司度做助手啦。同一時間亦都要照顧兩個旗下嘅藝人，一個彭敬慈，一個何韻詩。頭先都聽到咧，阿妹姐咧嗰個嘅風範啊，有冇見過人跑啊？我哋唔會跑。 講藝人咋？ 講藝人， 講 藝人，係啦，巨星。咁所以咧，其實原來巨星或者藝人咧都有自己一套嘅生活方法，其中我想问一下啦，对人友善、有义气，呢啲系咪全部喺妹姐嗰度学翻嚟嘅咧？因为做做系一个咁嘅人咯，我觉得 系啊，都有，因为你睇到阿姐嗰种。嗰種氣派咧，即係我會記得係譬如有時有啲咩 event， 有咩事咪啲記者朋友咪喺門口咪要等好耐啊，咁 點解要買嘢飲俾啲人咧？嗰陣時我真係喺阿妹姐度學過， 嗯、 因為試完我記得係嗰陣時佢姐姐走嗰陣時咧，咁嗰陣時喺嗰個酒店都擺咗四日啦，嚇、嗯！咁跟住阿姐咧就叫我你買定啲蛋糕啊，買定啲嘢飲。咁我個心啊～點解要買嘢飲俾佢哋？咁、 嗯、 原來哦，原來呢個種係一種禮貌同埋哦辛苦佢哋。 辛苦人。 咁我就嗰陣時就潛移默化入咗腦、 嗯， 會係呢樣嘢原來要咁樣對呢啲人。咁我亦都睇到啲記者好錫阿姐，亦、 嗯、 都可以係去阿姐屋企一齊 一齊玩，係同啲記者喎， 係佢哋嚟阿姐屋企一齊玩。係、 嗯。 咁所以我又覺得，哦，原來阿姐，哦，原來咁樣對人，人就會咁對翻你。所以我其實我好多嘢，我諗可能、嗯、即係潛移默化都喺阿姐身上學到嘢嘅。 嗯， 係呢段時間其實即係係啦，即係都吸收唔少， 係啊，係 啦，每方一啲嘅經驗啦。咁但係就唔係做咗好耐啫，係咪？ 唔係做咗好耐，做一年幾。 嗯， 好啦，好咗做完年幾之後咧，好似又翻話啦。 哦。 好似第二 round 翻 都係唱片宣傳， 都係唱片宣傳。我一直都係做唱片宣傳，都係做即係 press 呢個位，負責約訪問呢個位咁咯。咁、 嗯、 跟住華納之後，好似因為我轉咗幾間，我諗下先、嗯、啊。之後去咗環球啦，跟住去咗環球啦。咁嗰時我都算係幾好嘅。你知唔知華納唱片咧係全個唱片界嘅 office 係最靚嘅，喺、 嗯、 半島寫字樓喎。 哇！ 咁就環球就搬到去北京道一號。 嗯 咁都係好靚個 office， 嗰、那個就做咗三年幾啦。 嗰個崗位就一路都係 都係 press， 都係 press 嘅宣傳。 係啦，因為你越咁多個藝人咧，即係我都話電台、電視佢哋可以分藝人做， 嗯、 我冇得分嘅，所有人都係我、嗯。同一時間，譬如可能三個人出唱片咧，我就要約三 lock 訪問俾佢哋，跟又係自己跟， 嗯、 所以嗰陣時咧，我每日翻工咧十點零鐘翻工咧，我每晚都係十一點幾先走嘅喺公司。如是者嗰幾年都 是，但都係咁做嘅咯。其實係咪你咁多間唱片公司，你個經驗其實都累積。 係啊，但係嗱，其實咧，你懶啲，你咪我夠啦，我約夠十個訪問我就唔約， 嗯、 但我唔會啊嘛，我會盡量約。所以嗰陣時我最。其實最勁嗰陣時二 R 咧，係、 嗯、 連續三個月所有報單封面係枕住。 我知嗰啲策略嘅， 係啦嗰陣時係啊二 R 都幾勁嘅嗰陣時，不停一日約四五本書，又要化妝整頭，又要三日，又要點，即係好多。 關唔關你事㗎嗰啲嘢？其實非 要 約， 梗係要啦，所有嘢 關你事。 首先你如果你個藝人乖嘅，佢自己識化妝整頭嘅，咁啊最好啦。但係通常都冇一個識嘅，我都唔知點解。個個都要你安排好， 嗯、 但係嗰陣時奈何都唔係咁多個嗰陣時有助手，唔係咁多個有興有助手呢樣嘢咯。咁所以我哋有時要幫佢約埋啊，有時啲衫啊咁要帶佢哋去fitting 啊試下、哦，要做下訪問、啊、 都關你事。 有時要係，所以點解我會同 artist 個關係會 close 啲、哦？即係等於我唔知你記唔記得邊個胡樂賢啊？ 記得、 啊、胡樂賢係第一個歌手。去華納出個唱片噶嘛？一個樂言，我係嗰日淨約佢翻公司，我哋兩個坐喺度就喺度傾。你由頭到尾，由細個到而家，你中意啲咩？你阿媽係乜嘢？你都要同我講， 講曬俾你。 因為 家宅咁， 因為點解我要知咧？譬如突然之間有個訪問，喂，我哋呢期咧就興影儲收藏品， 嗯、 你個 artist。影咩啊？咁我已經知道，譬如阿胡樂賢屋企嗰陣時好中意儲可樂噶，好多可樂。就影可樂，咁我咪可以即時已經 答到人 啦、嗯，就我就唔需要再你等我問下佢先，咁我問佢又唔知幾時覆我。 咁樣我莫莉就聽落我做嗰個工作就已經好似多過唱片宣傳，好似經理人咁樣。 我覺得係媽媽管家加經理人咯。 其實係嘅，因為你有時你應該咁講，以前咧做唱片公司咧，譬如我哋同個 artist 咧做完個訪問，我哋拍下咯，又走。其實經理人跟住要跟住佢噶嘛。咁、 嗯、 譬如我喺唱片嗰 part， 我咪做完訪問拍下咯，我走 咯。 但係你去到做經理人嗰 part 就唔係啦，我就冇得拍咯，有啦。就嗰個唱片宣傳就可以拍下咯，走。咁我哋就要 跟到落尾。 咁好多時你變咗轉做經理人嗰陣時咧，你會對個 artist 照顧嘅嘢咧。就更加多，咁所以其實做經理人係要更加了解個藝人， 嗯、 要同佢、 嗯、 即係大家你唔好瞞我，你有咩呃我？ 係啊，係啊，係啊。 咁有咩事，我同你一齊拆啊嘛、 嗯。 如果你都呃我咧， 我就查唔到啦，即系我都唔知道究竟嗰件事系真定系假咁样咯。 我听你咁讲咧，做做嘅临场反应系要好急啊，即系可能好多突发事都会发生，但系你即刻 其实好多突发嘢你要即刻谂咯， 系 有冇得俾你去思考？ 有咩察过啊？ 系咯，有咩察过咧？你？ 我試過有一次有一個隻眼突然間腫咗咯，咁、你咪要陪佢去醫院咯。咁、你要 take care 佢所有嘢咯。亦都試過 呢個係經理人， 呢個係經理人咯。咁、唱片公司試過有一次，我記得試過有一次咧，阿軒仔咧突然之間夜晚黑發好高燒，但係佢第二日係要做 show 嘅，但係都做唔到，因為佢我真係佢突然打俾我哋，咁啱我就同佢個助手一齊咁啲食緊嘢，突然之間阿仔打嚟求救，即係話哎呀好唔舒服啊，而家暈，咁點啊？咁我哋咪即刻衝去同佢去急症室打針，但係第二日佢真係有個 show， 好似我記得好似要翻大陸，但係都翻唔到，因為佢真係好似病得好嚴重。咁、我哋咪要即刻要去處理呢個問題咯、我試過有一次咧，阿二 R 咧，我諗下先，二 R 咧佢個婆婆死咗啊。咁咧嗰陣時咧，我已經收到個消息，但係咧我唔可以同佢哋講，要等到全日完曬嘅嘢，又係嗰啲嘢，一講完之後，哇，又係爆喊嗰啲咧，哇，直情好似癲咗咁。咁我最記得嗰陣時咧，咁啱佢唔知第二日就有個，即係佢唔知隔幾日。公司有個嗰啲簽唱會嗰啲嘢，我為咗呢件事同公司嗌交、公司話唔俾佢翻去奔喪，咁、我話佢婆婆得一個嘅啫，一生人一次嘅啫，你唔俾佢奔喪，佢可能會後悔一世嘅喎。咁你呢個簽唱會唔做，其實遲啲可以做。咁其實有咩問題呢？即係我就會站咗喺 artist 立場咯。咁、公司梗係站喺公司立場，咁、我咪同佢死拗咯。咁當然我贏咗啦。 但你可以唔做過呢樣嘢做，點解你要做呢？ 但係你冇辦法，我會覺得佢好慘。你屋企。即係佢阿婆死咗，你唔翻去奔喪，呢、這個你唔去你係一世你會後悔嘅嘢。所以我都判死嘅喎。 係啊， 好彩老細 你分分鐘冇份工。 我係啊，真係分分鐘冇份工。但係我覺得人應該係咁咯，我哋唔可以咁盲目。你簽咩係好麻煩，係好麻煩，搞到好多嘢。但係佢呢樣嘢，我唔想佢一世後悔，同埋佢唔會一世喺呢間公司噶嘛。咁、所以我係有少少偏咗 artist 嗰邊，係咪啊？少少偏心啊。即係我覺得用人性去。 唔，但我調翻轉頭咁樣係做你嗰啲即係俾你湊嘅 artist， 我覺得好幸福。 我都覺啊， 好有責任心喎。 係啊， 完全企喺個立場。 係咯、我想問一下啦，咁會唔會有一啲你真係好似媽媽咁樣，即係都要教下佢啊？即係可能之前佢都會反叛少少，佢、之後聽你話咁樣咧。 哦，有啲係噶。系有啲譬如我讲有啲司仪嗰啲啦，咁有啲可能嗰日嗰个 MC job 可能其实好简单，咁、我俾一早俾晒稿佢，佢会觉得得噶啦，好简单嘅啫。我话越简单嘅嘢就越容易出错，点知真系濑嘢，之后就好后悔。唉，都系最多听你讲啦。我话系嘅，你自己轻敌咗呢件事，咁濑嘢咪你自己咯。咁所以之后咧，佢哋就会就知道，就算几容易嘅司仪稿，佢都要背好佢。呢啲嘢有时真系要俾佢哋濑下嘢先知道，知道先至好翻嘅啲嘢。 系、做经理人呢个角色系点样转换嘅？其实有 点解会嘅咧？本身我系一路唱片噶嘛。 系咯。 你记唔记得我之前即系华纳唔系环球走咗之后啦，咁跟住我哋老细咧就成班一齐拉大队咗去咗大国文化嘅，咁嗰阵时大国文化咧就系、即系有阿王啦，系啦，李俊嗰阵时有阿王啦，咁去到两三年后咧，突然之间咧就生咗个 Now TV， 咁嗰阵时阿何生就入主啊嘛，跟住就话哎呀，你哋都还掂凑开 artist， 你哋管埋艺员部啦。吓、就系、是、咁样就管埋艺员部，其实做咗两个岗位嘢，即 系 一份人工做两样嘢嗰阵时，你谂下两样嘢嚟噶，咁就由嗰阵时就何生叫我哋去做管理，咁、要点管理其实都唔知嘅，我都系用我个心 take care 晒啲嘢，就已经系嗰样嘢啦。佢哋要揾佢帮佢哋揾佢帮佢哋揾工作啊， 衫啊 衫啊，连皮肤使唔使做 facial 啊？你块面要拍骨、啊。 呢啲都要關我事嘅，你知唔知？ 刷骨都要關你事？ 梗係啦，你個藝人行出嚟個樣唔掂，我就試咗先嘅。我通常咧， 即係你要試埋。 我試過，我點知你會唔會拍到佢塊面？我試過，我試過有一次有個藝人咧，嗰陣時好興嗰啲。嗰啲 laser 哦 laser 咩知我梗係想試激光嗰啲啦，佢就叫我 artist， 我話嚇，如果你激到佢塊面唔得噶喎，你佢個樣揾食噶嘛，我試咗五次先咯，我試完之後 OK， 跟住我先俾個 artist 去咯，即係我會試下先，我點知你真定假啊啲嘢係咪咯？ 哇！呢啲咁嘅試即 係係啊，攞支銀針去嗰啲試毒嗰啲嗰啲。 咁你但我諗對你嚟講係咪啊？即係莫莉，我聽做咁講，做經理個滿足感係好大，同埋將你以往做唱片宣傳啊，由以往喺星光娛樂開始一路嗰啲經驗，一路咁樣全話可以傾盡全力喺呢個崗位。 所以細細個嗰陣時，即係我覺得就係、是、可以唔使咁吝惜，咩都要學咯。咁到今日我就可以發揮到好好咯，所有嘢都即係我每一天而家都仍然都學緊學習緊嘅。 我聽到咧，做做咁講咧，其實好多嘅 artist 一定會繼續同佢會有一個好好嘅來往，因為做做根本上就當自己 好 似 媽媽咁， 媽媽咁錫， 好似上身咁噶。好似啱啱最近啱啱阿雷友輝去隔離台做節目啦，咁、個節目好好嘅，可以飲酒嘅，咁佢哋系咁去怼啲酒俾我饮，咁我就话我唔饮。咁佢哋话你点解唔饮？我话我因为我要睇住啲艺人咯，因为我好惊佢出事。因为饮酒即系其实饮酒，佢哋即系有时就算佢哋揸下车嚟，我都可以揸得。 系 同埋我真系要一眼观七，即系我系惯咗呢样嘢，所以我永远去卡拉 OK 嗰啲咧，同佢哋去卡拉 OK， 我永远都唔系。飲酒嗰個嚟，一去到咧我就要睇下，呢度揾塊布遮住嗰個玻璃好，唔好俾啲人夾到入嚟。 呢度冇針孔，放心。 呢度廁所 OK 嘅，去隔離嗰間廁所入面，你哋有乜嘢去呢個廁所？即係呢啲我就去到好自然嘅。 咁你咪玩得唔盡興咯，成日都。 我唔係，我都慣咗，因為我慣咗成日保護人咧，我覺得冇嘢。反而你叫我唔俾我保護咧，我就反而有啲唔係好慣咁樣咯。 咁我聽完你咁講之後咧，一定係好多人都好中意做啲啦，入面啲 artist 同你最 friend 系边几个咧？系咪就系太极咧？ 哦，而家呢排梗系太极啦，佢哋嚟紧要开演唱会咁咯。咁所以太极都可以讲下以前星光嗰阵时咧，点解、 你哋已经结缘啦？ 系啦，嗰阵时咧我好惊佢哋噶，即系前辈啊嘛，又中意迟到嗰阵时。以前啲迟，哇！以前佢哋真系好中意迟到噶。 即系而家咧， 哇！而家变晒，首先变咩咧？完全部戒曬煙，戒咗五年啦，而家係唔會遲到。 你知唔知因為咩事佢哋戒煙啊？ 個仔。 唔係，佢哋話其實因為真係健康，佢哋係逐個逐個戒。咁嗰日見到佢哋咁啊，同阿德哥傾開偈啦，咁啊講起，佢話唔知點解話想戒就戒，同埋可能佢哋啲仔都大，想呢個係一個 好榜樣， 係做一個榜樣，同埋佢哋都想見佢哋耐啲噶嘛。咁所以佢哋好好咯，同埋而家。佢哋好早瞓噶啦，原来咧十二点到就瞓， 系咪噶？ 尤其是 Pat 哥， 我完全想象唔到 Pat 友可以十二点瞓。 所以我咪由细个我就见到佢大，冇可能咯。阿 Pat 哥就会讲话，你 WhatsApp 俾我，十一点零到之前你要好嘅。之后我瞓觉，跟住我话 养生， 跟住我就问佢啦。咁你几点钟起身啊？佢六点几起身，自己喺屋企玩瑜伽。 哦， 我话你自己一个人系，因为学咗一套咧瑜伽咧，唔系普通瑜伽，佢嗰个瑜伽系练筋同埋练肌肉嘅瑜伽。 哦， 佢系跟一个三十几岁嘅后生仔去学嘅。 所以都幾肯學喎，如果咁講。 所以咧，你話我覺得太極真係變身， 好養生。佢哋認唔認得你啊？喺星光， 佢認得，認得。同埋可能我真係識得佢哋太耐 啦。 我都唔，其實咧，啲人話好驚邊個，好驚邊個。其實我真係冇一個驚，我連最大嗰個阿姐都跟過咧。其實我就冇乜邊個要好驚，即係有啲藝人我好驚好緊張，我暫時就未有發覺邊個我好驚幾人。 但係娛樂圈咧，即係最蓬勃嘅時候，你又接觸啦，到而家好多人成日都話已經都式微啊，好難做。 其實好慘嘅唱片咧，睇到嗰個音樂以前係成日要去，我都話我以前做 post production 要做嗰啲。pop 市咧做記者會，跟住要白金， 好多隻碟， 八張，哇！而家個數字咧，白金唱片好似3000啊， 我唔記得咗幾多啦。 佢每年都會跌噶，每年都會跌。以前白金係50000噶嘛，而家係好似唔知3000定2500。 而家好少講呢啲啦， 係啊，而家正冇咗呢啲嘢，咁所以我其實睇到。哎呀，而家做唱片真係好辛苦，睇到我睇到成個 trend 都轉曬嘅嘢，而家 digital 啦，所有嘢而家係睇 view 啦，網上嘢啦，你紙媒啊，你雜誌，即係以前我未約訪問咧，我約親訪問咧，我可以一晚我可以約廿幾本雜誌訪問，你而家我約到3本冇啦，咁我都要與時並進。哦，而家好多網要做啲乜做啲乜，真係唔同曬。 而家你覺得即係頭先你講咗成個咁大嘅轉變啦，莫莉頭先你都有提到，所以做明星做藝人嗰個心態要轉變。你啦，你作為佢哋背後支持佢哋嘅經理人，你自己要點樣調節你自己嘅心態？做明星而家今時今日要點樣先至幫到佢哋咧？ 我覺得而家做明星最緊要你屋企有錢。你如果屋企咧，你要俾家用屋企咧，你真系揾唔到錢啊！做明星，如果你真係好紅，你真係揾到錢。我見到好多其實好慘，你叫佢做咩咧？71啊，咁而家揸下 Uber 都好，冇乜人認得你啦。咁佢哋點維生咧？咁成日我又覺得真係，我成日都叫佢哋，不如你 set 個 target 俾自己，呢3年。你如果真係覺得唔得咧，你趁勢你仲做一啲 long term 嘅嘢會好啲咯。所以我都奉勸，如果屋企冇乜財力，就不如實際啲。我亦都試過有一次叫過一個歌手噶，我叫佢轉行噶，因為我覺得你再留喺度冇意思，因為睇到公司個宣傳嗰嚿錢一下子嘣一聲。開咗一個記者會，即係你當50萬啦，即係你當成件事個宣傳嗰嚿錢得50萬。開完個記者會冇噶啦，咁之後點咧？咁啊冇咯，公司係夾硬係要開呢個記者會，其實我都唔知點解要夾硬要喺一個咁 grand 嘅地方開完個記者會之後，你冇配套咧。咁呢個 artist 真係，我想同佢講，你真滿足到你呢樣嘢，不如你趁早轉行。因為你屋企好似係做保險嘅，咁嗰陣時嘅保險係幾好嘅。咁嗰陣時佢真係 轉咗行， 真係去咗做保險，做到而家好好。 是你呢，你觉得你而家这个经理人啊，或者即是啦，做这个范畴啦，是啦，其实仲有啲乜嘢可以行落去呢？真係。 而家呢个社会，你睇到而家嗰个疫情呢，其实好多艺人所有嘢都冇 停 晒。其实而家停你要自己呢，喺呢一刻呢，我有时都提啲艺人，虽然可能而家呢一刻係冇晒收入，但係你真係要 ready 定。隨時我突然之間打俾你有個 job，你就要 ready 定 學下啲嘢咧，會唔會？ 會啊會啊，最緊要你最緊要自己嘅心態，你自己唔好跌落去啊！即係好似唔知點，就要揾其他嘢去做，即係等於我而家可能我喺我工作冇乜嘢做，咁我咪做義工咯。咁我咪將我自己嘅識到嘅嘢，咪喺義工嗰面，所以我仲忙過翻工嘅而家，即係多咗好多嘢搞。咁所以我都有時都要教啲藝人，你要自己諗下冇嘢做唔緊要，個個慘過你更加多。你要自己去自強自己先， 調節下自己嘅 心。呢個係要好，即係有時要 push 佢哋啊，有時傾下偈啊，同佢講下呢啲啊，即係話俾佢聽呢個世界其實好多人仲慘過你嘅。咁佢哋啊，其實都自己都 OK 啊，咁樣咯。 好啊，多謝你啊， 多謝你啊， 唔好係 令我了解咗呢行多咗，係同埋原來做一個經理人係咁辛苦。 你係咪想揾啊做？ 你有冇做過經理人？定係你想我做翻你經理人？ 好啊，你做經理人啦，等 你可以享受。 我都想享，被享受啊！ 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 分开的一刹那， 中有极难言的说话，但愿你一一知道吗？你说过喜欢听我的梦话，此刻留住我可以吗？ 他们真的很好朋友的， 很明显啊。 是啊， 即 我记得你上次是不是说在这里见到他们夜晚、 啊、夜晚见到他们 是吗？啊，上一次来唱歌啊， 是 太极啊， 是 啊，做做啊，你是在这里在电台，你说你还在这里嘛，是不 是？是啊是啊是啊，他以为我还在这 里。 是啊，其实就不在这里。因为做什么事呢？就带了太极啊，刚刚听过都是太极的留住我吧。 是啊，那继续留住啊，喂， 是不是？ 当然 了，那我一定会留住这份的情谊的、啊、不过就要跟做做说声拜拜了。 是啊，留住继续敏感时刻啊，待会、啊、有 Top Law Rainbow。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政府将为由今个月二十二号起属本地确诊新型肺炎而面对经济困难的患者，提供一笔过5000元的因恤津贴。申请人需声明是受雇或者自雇人士，不享有薪病假，但是无需接受资产审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军话：，若果申请人嘅声明不符事实，涉及欺诈，要负刑事责任。佢话今次一笔过津贴并非长期福利措施，确诊者已经染病住院，若果仍然要经过复杂申请，相信扰民多过帮助，因此政府只系要求申请人作出声明。佢又话会抽样同按风险抽查申请个案。津贴是按最低工资计算，相信涉及的总额不大，正式推行之前会再交代细节。本港新增7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3宗属本地感染，50宗来自跳舞群组，令到群组累计132宗个案，成为疫情以来最大感染的群组。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多过70宗。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再多7个场所涉及跳舞群组，包括酒楼、音乐室、舞蹈学校，累计涉及21个场所会暂时关闭。中心呼吁今个月一号起到过有关地方的人士，或者曾经参与多人派对同生日会的市民，尽快做病毒检测。香港书展再度延期。贸发局宣布，下个月中在湾仔会展举行的书展会押后至明年7月举行。 贸发局表示，今日同书展协办机构代表商讨，鉴于近期疫情反弹，应该避免举行室内大型群体聚集活动，一致同意即使采取多项措施，下个月复办书展仍然有好大风险，市民同展商的安全是首要考虑，唯有将书展延期举行。局方表示，参展商已经缴交的摊位租金将获全数退回，早前承诺的摊位搭建费优惠延至明年书展提供给有关的参展商。本年度书展原定在7月举行，因疫情爆发延至下个月中举行，今次是第二度延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和阿斯利康药厂合作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在大规模测试之下有效率为 70.4%。 另一间药厂美国的辉瑞有份研发的疫苗有效率达到 95%， 但是英国广播公司指牛津大学的疫苗价格便宜得多，而且储存更加容易，更加方便运输。英国政府已经订购1亿剂牛津大学疫苗，足够5000万人接种。报道指，有参与测试的人如果先接种半剂疫苗，再接受完整的一剂疫苗，防护力就增加至到 90%， 暂时未知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420点，升1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68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24，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人民币6.58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21美元，卖出1840.0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将于11月25日发表施政报告，市民当日可以到 policyaddress.gov.hk 收睇行政长官的发言及记者会直播。施政报告全文、撮要单张和其他相关资料，亦会在行政长官发言后上载至网页。为减少社交接触，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仲有八日就系啦， 仲有八日就系啦， 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仲有八日就系啦。 如果你仲用紧旧嘅模拟电视，到时就睇唔到噶啦。 即刻行动，加翻个机顶盒， 或者换个架数码电视机啦。 若果有经济困难，关爱基金会有资助， 要喺出年7月15日之前申请。 热线电话2922-9230。 性绝对唔难启齿，只要肯开口沟通，一样可以畅所欲言。 今年61岁，嗯，咁嗰啲心脏有病， 心脏病系咪亦都系好影响到男士嘅性功能嘅咧？医生 系其实一定系嘅。咁如果你啲血管系有塞嘅，有心血管疾病嘅，咁其实佢就会有呢个咁嘅情况啦。系呢个系生理上面嘅因素嘅。 逢星期五晚10至12， 同大家一齐解答有关性嘅疑难。 香港电台第二台 行情魔力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塔罗 Rainbow。 好啦，又到礼拜一，咁通常十一点半新闻之后翻到嚟就会有 Tablo Rainbow 嘅时间。 Hello，Hello Rainbow， 又过咗一个礼拜啦。 有冇挂住我啊？ 好挂住你，尤其是而家年尾嘅时候。因为咧，逢圣诞节嘅时候或者新年年头咧，好多开支噶，好多时关于钱嘅嘢就系你人工就得一份噶啦，你系咪都得呢份粮噶啦？点使咧？ 冇错， 好苦恼啊 ，Rainbow。 唔紧要， 睇我嗲你啊！ 所以咧，我哋而家就睇下最容易有金钱烦恼嘅星座，咁就系讲紧年尾嘅，去到出年2021年3月前，究竟喺十二星座里面啦，排名会是点咧？咁你咁啊？你觉得第一名是咩啊？ 我觉得第一名即系最冇钱定系有钱啊？ 最冇钱， 最冇钱啊！我觉得是双子，因为 咁、你唔好讲自己出嚟。 因为我成日觉得佢哋好中意玩，好中意享受，同埋身边嘅朋友聚会。 因为咧，其实第一名咧系处女座嘅，咁好多人都会 surprise 啦。但系因为处女座咧，今年咧个金钱运真系差啲咧，就系、因为你完全。不安啊，喺金钱运上面，而且咧，你会发觉你真系多咗好多开支，所以咧，其实今年处女座嘅金钱运真系去到出年年头真系麻麻啦，咁而且咧，你哋反而咧真系有好多储蓄嘅计划系会突然之间泡汤嘅，所以如果你本身谂住投资咧，我就会建议唔好啦， 系 谂清楚先， 系 咁第二个唔好嘅星座就系巨蟹座啦，咁巨蟹座咧就因为容易忽略咗当下嘅问题，所以咧其实去到年尾咧就大镬噶啦，因为根本就冇谂过点过啊嘛，咁而且今年咧就更加觉得哇唔系、今年啲钱真系。比我想象中少咗，咁所以今年巨蟹座真系要小心啦，就喺财运方面会有呢个危机啦。咁我觉得双子座你中全啦，就系、第三名。 哇，好好啊，唔系第一名，我咪应该要咁样感恩咧？ 当然啦，咁第三名嘅你咧就系、因为你个感情烦恼或者你嘅朋友烦恼的，而且个今年会好严重。 系点解咧？即系今年即系其他就冇乜嘅。 系啦，真系其实平时其他年份冇咁明显，但系今年我好明显就系可能有啲朋友嘅分离啦，或者可能有啲朋友同你之间嘅，因为可能全年都冇见，突然之间年尾可以见或者点样，你突然之间好想为每一份个朋友上奉上一份心意。 的而且确咧，我今年可能真系成年都系疫情啦，我系真系想见翻朋友，所以之前即系早几个礼拜都有讲，我唔系好想成日搵朋友噶嘛，但系呢几个月我系真系多咗，突然间 send message 俾朋友，即系嗰种 send 俾朋友系，我都觉得哇，彭永仪，人哋会唔会觉得你搞咩啊？你做咩无啦突然间揾人啊？人哋会误会你，即系连我自己都有个咁样嘅谂法咯。同埋就系真系见大家嘅时候，我系真系好想送上一个小礼物做心意。以前都会有嘅，但系今年更甚咯。 冇错，今年双子座真系嘅，因为今年双子座咧，其实你哋自己嘅运程咧，你会觉得。突然之间空虚寂寞冻啊！ 系啊系啊，突然间嘅真系。 系啦，咁所以今年年尾咧，就真系会特别想为朋友准备啲嘢，所以就会觉得咁就好影响你哋金钱嘅预算啦。咁当然啦，你哋又唔系话买啲咩贵嘢或者点，你哋不嬲买嘢都系比较贴心嘅。但系净系谂每一个送咩都有排谂啦。咁所以年尾双子座排第三名啦。 系。 咁第四名就系天秤座。咁天秤座咧，因为今年咧特别容易迷失啊，所以可能今年 买嘢辅助自己， 唔系成年都收到好多人嘅安慰啊或者支持。 咁其实应该好多人会送嘢俾佢，佢唔使买嘢啊。如果咁讲， 反而就系年尾要送翻份礼物俾人哋多谢嘛。 但你成年里面都攞咗人哋，算啦 咁所以其实第三、第四名咧，我嗰阵时就谂，其实你哋都差唔多嘅 situation。不过可能你哋会更严重嘅双子，因为双子座系真系系人都想送嘅，只要你觉得呢个系你好朋友，你就会想送。但天平都 我已经谂紧送咩俾你啦。 多谢。咁但系年尾就真系。我会觉得天秤就真係揀人嚟送囉。但 No.5 就係双鱼座啦。因为今年呢其实双鱼座呢喺金钱上会有啲损失嘅。即係可能无论係工作范围啊或者可能係投资方面呢今年都会有少少损失啦。咁所以呢今年你哋排第五呢就係、因为呢啲损失令到你哋觉得啊好似乱信错人啊、或者可能某程度上信错咗一啲人讲嘅嘢就导致自己有一定嘅损失嘅。咁但返年冇事嘅。只不过係中间唔见咗嚿钱啫、但你哋都有能力搵得返嘅。 最紧要搵得返。而家呢个时势。 是的是的 真系噶， 我觉得真心啊呢、這个问题真系。 因为而家你真系少一嚿钱就一嚿钱噶啦呢个时势。 因为大家都知道全球经济都唔好，你唔知几时先搵得翻。 伤痛噶， 系啊。 就到水瓶座啦。咁其实你去到第六名咧，你已经系 at least 都过咗一半，都唔系咁差噶啦。咁、水瓶座系 last one 啦。咁其实咧个问题就是因为今年你哋真系储唔到钱嘅、嗯。今年会有好多突如其来嘅事，令到你、要使钱啊，或者可能因为朋友你都使多咗钱嘅。咁但系你话系咪大钱咧？又未必系大钱，但系可能积聚落嚟就系大钱咯。咁所以今年水瓶座真系喺钱嗰方面会窄少少，系因为突如其来可能识多咗朋友啦，或者可能有一啲朋友你突然间觉得佢哋好重要啦，甚至乎今年突然间有拖拍。咁所以就会喺爱情方面或者友情方面就使多咗钱啦。咁跟住就到金牛座啦。嗱，当然啦，去到第七名咧，其实你都唔算太差。 系咯， 越后就越好嘅。 咪咯， 金牛座 越嚟越少钱使。我而家好期待紧十二，即系最后嗰个星座，佢有冇使到日蚊鸡？ 我都想知道， 定系其实佢赚，反而系好多人俾钱佢咁啊。 因为咧，金牛座今年系七啦，就系、是其实咧，虽然你赚 第七位， 第七位，虽然你。赚嘅钱少咗，但系你都学多咗嘢嘅，所以今年对于你嚟讲，其实系学习年份啦。咁、所以钱其实都唔系真系太差，只不过可能冇之前咁多啫。咁然之后第八名就系天蝎， 所以佢就打个叉，即系所以金牛座嘅人就未至于去到蚀钱， 未去到， 只不过系搵少咗， 因为将啲钱可能去咗学嘢，或者可能攞咗啲钱去做其他投资，增值咗自己，咁其实就唔叫唔见咗钱啦， 喺其他地方赚翻啫， 冇错啦。咁跟住就到天蝎。今年因为负能量较多啦、但其实咧揾钱今年都仲算有啲强嘅，咁所以其实今年都冇乜太多损失，只不过系可能轻轻跌咗少少钱啊，或者可能、之前冇谂过疫情咁犀利，咁啊使多咗，咁但系其实 我身边啲朋友咧，啲天蝎座咧都有钱噶， 冇事啊，今年 佢真系跌咗就真系觉得我跌咗唔紧要啦，跌咗啫， 系啊，因为佢哋第八名啦嘛、 啊、 已经，咁第九名就 系我第三啊，蚀得几犀利， 我第九， 哇你仲好。 因为狮子座咧，其实今年咧就会一有目标就会全城奔向嘅，咁所以三月之前咧，其实金钱咧系唔可以话差、可能你多咗一啲收入，但可能唔系多，即系可能一千几百又好，或者点样都好，但 at least 你系多咗一啲特别嘅收入嘅，咁、所以都唔系一个大嘅问题咯。 加油， 多谢。跟住就到山羊座啦，咁山羊座咧，其实你去到第十名咧。今年嘅财运真系唔系差嘅，不过只不过系你哋 expect 嘅比你哋少咗，即系可能你 expect 会赚到100蚊，但其实翻嚟系90蚊或者85蚊，咁其实同 expect 嘅争少少，但其实已经差唔多到顶噶啦。咁所以其实山羊座咧系绝对冇问题嘅，财运真系几好。咁跟住就到十一啦，咁就射手座啦，即系人马，其实仲觉得好幸福添，即系根本呢段时间咧，无论喺物质啊定系金钱上面都冇太大欲望，所以其实佢哋可以好好咁样样去生存啦，或者呢段时间佢哋真会觉得自己超 high 嘅，因为 超 high， 咁啊其实可能。系啦，即系可能所有人都喺度好唔开心嘅时候啦。其实佢哋话，我减咗1000蚊人工，但系你减咗3000蚊，咁我减1000蚊都唔系多啫。即系佢哋系呢种心态，好乐观咯。咁到最后啦，其实真系要祝恭喜嘅就 系 白羊座啦。因为白羊座咧，其实今年真系冇乜太多嘢要烦。系可能今年有啲嘢你系觉得啊。都棘过嘅，但系到最后顺翻咪得咯。所以其实白羊座咧喺金钱里面真系冇实质令到你觉得辛苦或者痛苦嘅原因。咁所以其实十二星座里面最好咧就系白羊座啦。 咁好啦，解答晒十二个星座，即系去到下年三月啦，即系2021年3月嘅时候，最容易得到嘅金钱烦恼系啲乜嘢？咁十二星座解答晒啦，一阵间咧 Rainbow 咧都有一啲嘅好嘅嘢俾大家，即系头先譬如头三位好似处女座巨蟹座，甚至乎火双之座啦。唔好唔紧要嘅，因为 Rainbow 我相信呢一度咧就会俾到好嘅嘢我哋，因为今次心理测验就系讲边一方面有好运，我相信你应该唔会讲得衰啩。 一首歌衰噶啦， 一首歌翻嚟嘅时候 ，Rainbow 会解答我哋啦。 反驳吗？怎开声也是错，已做到凡事也压忍让步最多。 他挑剔数你的错，珍惜你没有太多，长期地要忍 难道你真的好过？寒风无告我不醉，讲一句伤我关心都是伤害，自信心都给踩碎，请不要好快一举追求谁爱下去，原来爱也是罪，对我人人都每天踩死罪恶，还责怪我仿似绵羊，你暂别一阵句话想争取，从此做对。 翻到嚟啦，咁咧 Rainbow 已经摆咗四只牌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 ，A B C D 四只牌，而家要解答我哋呢。 好，咁咧其实就系讲紧你受到边一种好运眷顾啊？嚟紧三个月你有啲咩好运发生呢？ 嗯 ，Baby 你拣乜嘢啊？ 我拣 A 啊，头先。 好 ，A 咁咧，我咧就系拣 C 嘅，咁所以我哋大家一齐睇下究竟你有啲咩好运先。嗱、 嗯， 第一只咧就系金币一。咁、所以咧就讲紧会嚟紧咧呢三个月你有啲金币、哦，有啲钱入噃、 哦，系咩？ 咁你咧就会有啲唔错嘅钱啦。嗱，虽然多唔多我唔知啦、但 at least 会有啲钱入，令你觉得唉都好啊，起码有啲钱台台平安先啦、啊，同埋过过肥年。咁、所以咧，如果拣一嘅朋友咧，其实嚟紧嘅金钱运唔错嘅。咁、有啲朋友仔就会问：喂，咁系偏财定正财啊？嗱、呢啲系平时冇嘅收入嚟嘅。 但我见到个心心插住好多刀、哦， 所以咪就系偏财，即系唔系你、可能佢一次过嚟嘅啫，即系佢唔系，即系佢唔系每个月都有俾你嘅，但系你会突然间有笔钱仔咁样咯。 咁我想问个钱仔嘅意思系？几多钱仔以上或以下呢？ 譬如100蚊系你平时嘅，唔系100蚊系你平时嘅钱啦。咁你会收多咗30蚊咯。 哦，即系多三成系嘛？ 系。 哦，都好啊， 有啲钱入啦。 系啦，即系帮补得几多得几多嘛，年尾。好啦，咁啊呢个即系话五粒星星里面，我谂有3粒啦，算唔算啊？ 有，你有钱、啊， 即系4粒。 我觉得4粒好啲，因为 氹 Rainbow 氹多几氹就5粒啊！你5粒星星 OK 唔系因为钱啊，我觉得大家都需要嘅。 好，咁啊，除咗 A 嗰只牌之后啦，到 B。 好啦 ，B 咧就系宝剑一啦，咁你见到个皇冠啦，有把剑啦， 但系点解个剑会插住个皇冠嘅？ 因为你会有一个好嘅名利， 啊、 即系可能咧你会多咗人识啦，或者可能咧你会喺公司受多咗权啦，甚至乎可能你会多咗一啲，譬如你好 care 你个 Facebook 群啊，或者你个 IG 啦，咁就会多咗 fans 嘅。 嗯， 咁但系咧，如果拣 B 嘅朋友咧，你又冇实质嘅钱翻嚟，你即系一啲虚名嚟嘅啫，即 系 可能老细俾多咗权你。但佢并没有加人工、 哦、 即系佢只系俾多咗啲权力你， 冇钱， 冇错、嗯，或者俾多咗嘢你做，或者可能令到你、啊、大家都识你，或者而家公司大家都知道你系贵人啊，或者大家都知道、嗯啊、你而家老细中意你， 嗯、 但系佢其实实质冇俾到啲咩好处你嘅。 哦，咁所以睇下大家要权定系要钱啊？ 冇、嗯、错，但系你拣咗 B 咁都系权噶啦，咁但系你话 我拣 A 嘛， 系啦，咁但系有听众拣 B 噶嘛？ 系啊， 咁 B 咧就帮你抽多只节制啦，咁所以你如咧、嗯，其实你问有呢个权对于你。嚟讲系咪一件开心嘅事咧？你就会觉得，唉，十五十六啦，因为有好处亦都有坏处，所以唔可以话佢全好。咁我就俾两粒星你啦。 系， 虽然系有好嘢到，但系呢样嘢都系带嚟一啲唔好嘅嘢嘅。 系，好啦，咁大家拣 B 嘅朋友就要留意啦。到 C 嗰只牌啦， 嗱 ，C 就唉。单身嘅你，单身嘅我，我哋会有好嘅爱情啦。咁但系一唔一齐到我就唔知啦。 睇下睇下睇下， 因为我抽到嘅金币皇帝，咁就真系个决定权喺对方度。但系 at least 你有翻少少爱情运嘅。 诶，咁咪好咯，即系虽然你冇金钱，但系有爱情。 咁、我就要拣爱情啦。 系啦，睇下你要面包定爱情啦。 咁但系如果拍紧拖嘅你咧，就代表啊，其实对方。都想同你开开心心嘅，因为佢系金币皇帝。咁、所以咧，可能喺成个过程里面啦，你真系要谂就系、是，有啲女仔就好似我咁狮子座，就觉得点解要俾你话事？ 系 你系可以尝试攞翻个权利喺自己手上面嘅、但系你究竟可唔可以挑得喐一个土象元素嘅皇帝咧？我觉得有啲难。 系 因为土象元素嘅人咧系有啲闷啊，或者佢好多嘢都好规律性。 嗯， 所以可能佢已经好习惯同你嘅某一个形式，你要佢再改咧，其实系比较困难。 嗯。 但系佢会中意同你相处，或者佢会觉得同你相处舒服咯。 好，咁啊到第四只牌啦 ，D。 好 ，D 就系权杖一啦。 嗯， 咁所以咧就你见到啦，有草啦，有天空啦， 系得一只手揸住咗支权杖， 冇错，好靓。咁咧就代表，喂，如果你想转工或者你想有啲新嘅工作机会咧，抽到 D 嘅朋友咧，你有呢个可能性。 嗯， 因为再帮你抽咧就系金币九啦，可能的而且确有啲新嘅转变，或者可以主动揾下工，可以改变一下自己嘅工作状况，甚至乎可能喺而家呢份工里边咧会出现啲唔错或者几好嘅状况，令到你嚟紧啲机会都开心嘅。 即刻个脑喺度谂紧，究竟我点样可以有啲好运啊，或者点样搵钱啊？又年尾啦嘛，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开心地过呢个年尾啦。咁啊，大家都最紧要有好运。咁啊，今日咧多谢晒塔罗 Rainbow 啦。下个礼拜再同你见面啦。如果大家都有啲嘢想问 Rainbow 嘅，或者好似 Rainbow 话斋、年尾唔、想自己一个人孤零零过，咁、你哋都可以咧私人口信过嚟我哋敏感时刻嘅 Facebook 嗰度嘅。咁啊 ，Rainbow 有机会喺大气电波咧就解答你哋问题噶啦。今日 thank you 晒 Rainbow， 唔使客气，下次见，拜拜。 本环节并不是道人迷信，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 削掉了，你普遍都冇复制同化了，只相信人类是渺小，可笑天赋已开窍，警觉没意义了，霎眼亦长大了，分秒生存挣扎，仿似给谁掌管，发光的我竟怕黑，哪有晋级之价？时间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想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痛失的缺口，岁月流走，谁想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时间是我想一秒一秒守，还记得初衷不放手。想情就全没遗留，无谓得苦束的借口。若明明没有，当有日回首。 作换世，像千块骨牌对齐，谁设计交叉每条路调个位，足以改变了一切。假设代价极贵，那算什么学费？一秒可成天光，一秒可成丑恶，瞬间可变的太多，要信我的感觉。早一秒一秒走，谁错失多少春与秋？相爱的是时候，仍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任岁月流走，谁尚要再静候？来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何以你也想一秒一秒走？还记得初衷不放手？迷宫，即使逼到我太重伤，偏却也未痛。何时终见证革命成功？背对既定时空，扭转分秒际遇，我掌握空前进。唯有转身最黑暗中，寻遍星空。时间早一秒一秒走，时间的初衷总要守。这秒真相存在无限年后，其实早紧握于我手。就斗命长久，当有日回首，好感每一瞬间都已够，以我独有。一秒能创出。 好啦，而家又要同 Wingbo 讲声拜拜咯，彭晴。 系啊，冇错，每次去到呢一个时候，听嗰啲牌都有啲紧张嘅，系。 好啦，咁下个礼拜睇下佢又有啲咩题目要同我哋讲啦。 一语咁话， 拜拜。 拜拜。